士师记第六章，今日我哋系会讲有关基甸嘅故事。嗱，基甸啱啱喺圣经出现嘅时候，佢系完全唔似一个领袖，佢系非常之嘅胆细，佢系非常之嘅冇信心。嗱，我俾今日嘅题目叫佢做属灵信心嘅挣扎。嗱，基甸所经过嘅，同我哋好多基督徒都好相似。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嘅信心都系好弱，我哋都系有好多嘅挣扎。嗱，究竟我哋遇见呢啲信心嘅考验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点样嚟到面对？今日基甸嘅故事就会系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教导。嗱，头先我哋读经文，我哋都读到士师记嘅六章一节，就系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。其实在说讲士师记的介绍的时候，我都讲了以色列人是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道德的问题，他们是不听士师的话，尤其是当士师死了之后，他们就转回恶行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社会的问题，他们同外邦的人来到是结婚，以致是搞到是有很多问题。由于他们与外邦人通婚，亦都带到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宗教的问题，他们是学习迦南人来到是拜偶像。乃是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九节说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咦，我们犯个罪为什么会惩治我们，做背道的事为什么会责备我们？其实为什么？是神的管教。在说箴言的三章十一至十二节，所罗门王都说，他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管教这个字可以翻译做惩治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因为神是爱我们，当我们犯罪，神一定是会管教。这个在新约都有教我们，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五至十一节，说神所喜爱的儿女，他一定是会管教。就是好像世上的父母，当仔女犯罪是会有管教。这个就是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教导。施布真这个牧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。施布真说，神不会容许他的儿女成功地来到是犯罪。我们世上的父母呢，很多时候很纵容我们的仔女的，是吗？哇，不舍得罚，是吗？但是神不会的，神不会纵容他的仔女。神是已经预定了他每一个仔女都会效法耶稣基督，效法他的儿子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。每一个真真正正神的儿女，他都要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他很希望是能够同每一个的他的儿女都说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或者是这个是我的爱女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刚刚被施洗约翰施洗了之后，在水里面出来，天打开了神所讲的话。从神管教他的儿女，给我们见到其实神是很爱他的儿女，但是神是很憎恨罪。他是一个无限圣洁的神，他很希望将最好的给他的仔女。这个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圣洁的品格，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。当我们服从神的时候，就能够磨练我们的品格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就会毁坏我们的品格。神是不会袖手旁观，给他的儿女来到毁灭毁坏他自己的品格。若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陷在罪里面，我们继续犯罪，但是好像神根本没有理我们，没有管教我们， 嗱，呢个其实系好危险，即系话我哋可能唔系神真正嘅儿女，我哋要好小心，因为一个神真正嘅儿女，佢一定系会管教。嗱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所以神就管教佢哋，将佢哋放喺敌人嘅手里面，就是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。但系好可惜，以色列人系冇学到神要佢哋所得到的教训，他们没有远离罪，他们没有远离他们的偶像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是180度的转回，你是向一个方向行着，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你就180度走回转头，这个是悔改。若果一个基督徒是被神管教，而他是没有学到他要学的功课，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是没有用，是完全是没有用。很多人犯了罪之后，他们是会后悔。后悔什么啊？被人捉到他们犯罪。哎呀，我真的笨了，我为什么会被人捉到我犯罪？这个是他们所谓的后悔，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，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是没有用。神对我们的管教就证明了我们真是神的儿女，他爱我们，他不会给我们毁坏我们自己的品格。这个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。神怎样来管教他的仔女？同世上的父母有些相似，当父母真正管教他们的仔女的时候，先是会好言相劝，劝下你先，是吧？劝了你，你都不听呢，惩罚就来的了，就会惩罚仔女的了。但是很多时我们惩罚仔女，我们都不忍心，是吧？很多时我们惩罚我们的仔女，其实我们还伤心过我们的仔女。这个是做父母的心。罚完仔女之后呢，又会哄回仔女，是不是哄回他们开心，以后不要再犯了，这样。其实神管教他的儿女都是一样，是透过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什么啊？爱心的劝导，好比心机这样来到劝他的仔女。如果不听呢，严厉的惩罚就会来临。我们见到，若果神好言相劝的时候我们不听，第二个步骤就会来的了，就会有惩罚的了。无论如何，神都会得到我们的注意力。当他劝我们的时候，可能如果是精的话，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听话，这样就好了。但如果我们不听，惩罚就会来到。无论如何，神都会是得到我们的注意力。神对待以色列人都是一样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，神是好言相劝以色列人。其实这个在士师记里面继续是出现，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，在士师记的第二章，耶和华的使者由吉格去到波金来到劝以色列人。波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哭泣，以色列人被神闹，他们就哭泣。今天的经文都是一样，士师记的六章八节，神是差派了一个无名的先知来到劝以色列人。这个亦都在旧约继续地出现的。神劝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很喜欢就提到他在埃及带领以色列人是出来，赐给他们土地，帮他们战胜他们的敌人。在说旧约一共出现超过12次。我们现在在说读十诫，是吧？周长老跟我们教十诫很精彩，大家都要去参加这个主日学。当神是颁十诫给以色列人之前，他怎样？又一次提醒以色列人，我怎样是从埃及带领你们出埃及，去到应许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其实新约的书信都是一样，新约的书信的作者都是用同一个手法提醒信徒，是神救赎了你们啊，所以你们要凭着信心来服从神，你们要侍奉神，你们是要听话，就是好像听话的儿女一样。在以弗所书的4章1节， 话我哋嘅行为系要与蒙召嘅恩相称。被神召你哋成为佢嘅儿女，我哋嘅行为要同我哋嘅地位相称。仲有呢，哥罗西书嘅三章一至到二节，我哋要求上面嘅事，我哋唔好求地上嘅事。嗱，好多嘅基督徒都好希望神祝福佢哋。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翻到嚟教会就系希望神会祝福。哇！我翻到嚟敬拜你啊，神，你要祝福我啊，你要赐我平安啊，系嘛？又有好多嘅基督徒翻到嚟教会，希望听一篇好嘅道，或者系唱啲诗歌系佢哋中意听。嗱，其实我哋唔需要从神从教会系得到更多嘅祝福。在以弗所书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已经有很多从神而来的福气，有很多从神而来的祝福。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福气是活出来，不 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祝福。但是很可惜，一般的基督徒都不能够活出他们身上神给他们的祝福，神给他们的福气，这个是很可惜。以色列人亦都系一样，佢哋被神系有好大好大嘅祝福，但系佢哋唔能够喺佢哋嘅行为上见证呢一位祝福佢哋嘅神，所以最后系被神所惩罚。嗱，当神劝告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唔听嘅时候，神嘅惩罚就来到。经文士师记的六章一节说，神将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。米甸人不单止自己来到攻击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带埋亚玛力人和东方人来到攻击，而且他们是抠住每年收割的时候才来攻击。因为为什么？可以抢掠以色列人的收成。米甸人我们知道他们是骑着骆驼的，一只骆驼一日可以行超过100里那么远，所以是很快速的旅程来到抢掠，来到攻击以色列人。当他们来到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对抗，唯一的办法只可以是逃到山上高，躲在一处山洞里面来到居住。到那些米甸人离开了之后，以色列人就回到自己的屋企，他们发觉什么？全部的收成，全部一切的家畜，什么都没了，就是好像蝗虫来到毁坏了一切一样。又一年是没有粮食，又一年是没有任何的收成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同样的事是发生了七年，神是容许敌人继续攻击以色列人，一共是有七年那么久。到第八年，那些米甸人又快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向神来到呼求，于是就开始了在士师记里面第四个循环。我讲过在士师记里面一共是有七个恶性的循环，当米甸人来第八次攻击他们，他们就向神呼求，开始了第四个循环。每当神的子民向神呼求，当他们在苦难里面，神都会来到打救他们。神就差派了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世上，来到打救他们。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，耶和华的使者叫神学，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旧约出现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神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等阵我们见到耶和华的使者就会去找基甸。在《以赛亚书》的63章9节说，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这个他字是谁？是神自己。当神的儿女在苦难里面，神是如同身受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差他们。有没有见到神是很爱他的子民， 当他的子民是在苦难，他如同伸手。在旧约呢，他差派耶和华的使者，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来到救赎他们。在新约呢，他差派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。在诗篇的103篇说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亦都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到报应我们。他甚至为我们赎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见到神真的很爱我们。这个爱不单止在新约，在旧约已经开始，他是爱以色列人。他今时今日同样是爱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。神不单止是叫耶和华的使者来到救赎以色列人，他亦都兴起了一个农夫。这个农夫就是叫做基甸。很有趣，基甸刚刚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神会叫个这样的人来到救赎以色列人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，是吧？在基甸的身上我们就见到他亦都是软弱。神就是喜欢用软弱的人来到彰显出他的力量。当耶和华的使者去到俄弗拉的地方找到基甸，他在做什么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喂，打麦子应该是在禾场来打麦子的嘛，应该是用牛车压碎了那些麦子，然后在空旷的地方等啲风来到将那些糠是吹了，剩下一些谷在这里。你而家匿埋喺个酒榨嗰度，点样打麦子啊？嗱，呢个就系基甸，佢有几惊米甸人，佢惊到匿埋喺树个酒榨池嗰度打麦子。嗱，其实基甸可以讲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士师。我哋时时都话喺圣经入边，经文嘅重要性同埋经文嘅篇幅系成正比。在士师记一共有三章的经文是有关基甸的故事，亦都有差不多100节的经文，是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士师。所以基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士师。还有呢，经文是有记载他信心的挣扎，由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变成第七章一个大能的勇士来到打救以色列人，然后去到第八章呢，好可惜他是又回到去成为一个妥协的人。所以我们迟些是会来看基甸跟着的故事。其实基甸的故事可以其实比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、自卑的人是能够得到有很多的鼓励。他们见到基甸又是好像没什么信心，甚至可以讲得是有些自卑，神连这样的人都会得用，所以对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是有很大的鼓励。我们从基甸的身上，我们其实就见到其实神真的很怜悯我们，他是知道我们的软弱。基甸躲在在树压酒池里面打麦子，非常之的失意，他是躲在。在圣经里面，每当有人想逃避神躲在，神都会找到他的。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是怎样匿埋，是吧？但是神找到他们跟他们讲说话。在士师记的6章12节都是耶和华的使者找到基甸向他显现。另外呢，两个极端，一是那些人失意就匿埋，另外有些人会怎样假作坚强，是吧？我怕都没怕过，但是神一样能够看穿一切，能够是见到我们的软弱。在诗篇的34篇4节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。在我们失意，在我们恐惧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将我们的恐惧交给神，等他来到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处理我们的问题。这个就是诗人在诗篇34篇所教我哋，除咗神见到我哋嘅软弱，神仲会保证与我哋同在。喺士师记嘅6章12节，耶和华嘅使者对基甸说：耶和华与你同在。 他会保证和每一个的信徒，每一个他真正的儿女是同在。摩西就是一个知道神与他同在重要性的人。记不记得摩西在西乃山接受神给他的十诫，是吧？神颁十诫给他在西乃山。山下发生什么事啊？以色列人在处拜金牛，在处拜偶像。于是神就大怒，他跟摩西说，我自己不同你上去那流那雨物之地，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神说，你们硬着颈项，我不跟你们去应许之地。摩西怎么说啊？在出埃及记的33:15，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那地。摩西知道没有神同他们同在不成事，他一定是要与神同在。神啊，你不去我们都不去。这个同埋我上一次跟大家讲，记不记得巴拉啊？巴拉的故事都很相似。巴拉同底波拉这个女士师话，你去我就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。巴拉是不是将信心放在人的身上啊？不是。巴拉见到有神的旨意在底波拉的身上。所以他说，底波拉去我就去，底波拉不去我就不去。其实摩西和巴拉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。我们做任何的事，我们都要清楚要知道与神同在。如果是有神和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不怕我们的敌人，任何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不怕。任何的艰险的事我们都不怕，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罗马书的8:31告诉我们。不单止神见到我们的软弱，不单止神保证祂的同在，神亦都是知道我们的潜质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潜质。耶和华的使者叫基甸做什么啊？大能的勇士啊。一个躲在这里走炸打麦子的人，神叫他做大能的勇士。大能的勇士在圣经里面有几次出现，例如耶弗他另外一个士师，士师记的11，同埋波亚斯路德记的2，都被叫做大能的勇士。可能耶和华的使者叫基甸做大能的勇士，基甸说，你叫哪个啊？你是不是叫第二个人啊？你不是叫我是吗？又有可能他甚至以为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嘲笑自己，叫我做大能的勇士，没可能。但是神他是见到将来的基甸，而不是见到当时的基甸。神是不受时间和空间来到控制，他能够知道我们是会怎样，他完全是看得见。所以神叫我们为他作工都是一样，他是能够见到将来的我们，而不是见到现在的我们。基甸充满怀疑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告诉他他是与基甸同在，而且让他知道自己的潜质，将来你是会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。但是很可惜，基甸仍然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基甸有什么问题啊？全部在士师记的6:13出来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么？他那么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基甸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你还好意思说神与我们同在的？若果神真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会搞到这样的地步？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啊？神已经是抛弃了我们，丢弃了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。哇，你听这番话真是心酸啊，是吧？ 听见都觉得心酸，但是不是这样的。但我们等阵就会见到。所以基甸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。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失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问一样的问题。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你不理我啊？是吧？我们都会问同一个问题。基甸为什么会不知道神与他同在啊？有可能就是因为基甸的屋企是拜偶像拜巴力的。士师记的六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听。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基甸是跟他的家人一起来到拜偶像，因为经文是没有告诉我们听。但是基甸就肯定不知道神与他同在。这个有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爸爸是拜偶像，他的屋企是有献祭给巴力的祭坛，巴力就是偶像，亦都有偶像在祭坛的旁边。士师记的六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听。所以他可能觉得巴力是比耶和华更加亲近他。喂，我屋企就有个祭坛是给巴力的，耶和华与我同在，耶和华在哪里啊？很多时不是神离开了我们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多其他的东西，这一切的东西都变成了我们的偶像，所以我们不记得了神，我们不知道神是跟我们同在。基甸说，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。他不知道神，他不认识神，甚至相信他不认识神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时期，以色列人是不断地要宣读神的话语，但是这个在士师记我们是见到没有发生。这个在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告诉我们听。所以在约书亚的带领，人民是很认识耶和华，但是去到士师记就不是。其实不是神离开以色列人，是以色列人的罪令到他们离开了神，可以说得是以色列人自作自受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我刚才说有两个方法神是能够得到我们的注意力，第一就是劝告，是吧？第二就是惩罚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神已经不断地劝告以色列人。在《生命记》的28章15节，摩西和以色列人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，若果你去拜偶像，你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，以下的诅咒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十五节有什么诅咒啊？二十八章的三十、三十一和三十三节，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，你栽种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，你的牛在你的眼前宰了，你必不得吃它的肉，你的驴在你的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，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，你的土产和你的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，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。熟不熟面口啊？这些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以色列人在米甸人手下所经历的一切，其实已经是预言了。当他们去拜偶像，当他们离弃神，神就惩罚他们，以致他们是招致如斯的地步，不是因为神离开他们，是他们离开神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啊？第二个问题他说什么？神的大能在哪里啊？神的神迹奇事在哪里？我们在危难当中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都是我们希望神用神迹奇事，用大能来帮助我们。当神没有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没有神迹奇事的？在旧约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为什么会没有啊？其实我们相信的神同埋旧约嘅神系咪同一位神啊？同埋旧约嘅大能神迹奇事嘅神系同一位嘅神，但系只系神而家处事嘅方式系有啲唔同。有啲咩嘅唔同啊？ 神在以前差派他的先知和以色列人来讲说话，要证明这些人是从神而来，所以他们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，是吗？有些什么时代啊？如果你看看圣经里面有三个时代，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摩西和约书亚颁旧约，是吗？还有呢，以利亚、以利沙先知时代，是吗？还有呢，新约耶稣基督和门徒又是满有神迹奇事，为要什么啊？证明这些真是从神而来的使者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有了整部圣经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不再需要有任何人说、哦、我现在听日走回来说、啊、我就是神的使者，我说耶稣基督不会回来的了。现在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异端邪教、啊、就是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从神而来有话讲，其实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了，我们不再需要有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到证明某些人是从神而来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除了这三个时代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。你看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都是没有神迹奇事的，是吗？还有呢，大卫和所罗门王有没有神迹奇事？都没有。很多很属灵的人在圣经里面都没有。那三个时期是有特别的用意，其实在树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有很多人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，他们说自己相信，但是经文说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交给他们，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相信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，又有很多人跟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说你们不是真正相信，你们跟着我是因为吃得饱，因为你们见了神迹奇事五饼二鱼，哇，有免费的嘢食，跟着耶稣基督他们不是真正的相信。所以现在没有那么多超自然的神迹奇事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神迹奇事每日都有。一个罪人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奇事。你想想，这些人穷凶极恶，杀人犯来的，有一日跪在地上我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真是神迹奇事。还有呢，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，我们见到基甸在第七章也都有同样的事发生。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，被祂带领，靠着祂的能力能够得胜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神迹奇事。基甸说神在哪里啊？神迹奇事在哪里啊？第三，祂说神已经丢弃我们了，将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。其实神没有丢弃到以色列人，如果丢弃以色列人都不会找基甸来打救他们啦，你说是吧？所以根本这一样东西基甸自己看不到，反而是基甸放弃了，自己匿埋在酒榨池那里来到打麦子，所以是基甸放弃，不是神。还有一个藉口呢，啊，神啊，你不要找我做领袖，我不得的，在马拿西支派我们的家族是最小，在我们的家里我又是最小的，世中之小。士师记的六章十五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。有很多神学家，有很多解经家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基甸起码有十个仆人的，他家不是穷的，为什么他说马拿西支派是最少的？有可能他是属于亚比以谢族的人。士师记的六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听，亚比以谢族不是一个很大的族来的。曾经有一个箴言在士师记的八章二节说，以法莲剩下来的葡萄都比亚比以谢摘下来新鲜的葡萄更加靓。就是说什么啊？就是说你亚比以谢最好的东西都不够以法莲 剩落嚟嘅嘢，食剩嘅嘢都好过你哋。所以可能有呢个原因，点解基甸话我哋嘅家族系马拿西支派系最细最贫穷？跟住佢话咩啊？我喺我嘅屋企系最微小嘅嗰一个。有可能佢系谦卑，有可能佢系谦虚，但系亦都有可能因为佢嘅屋企系拜偶像，佢拒绝拜偶像，所以佢嘅家人对佢不满，睇唔起佢，所以佢认为自己系最微小嘅一个。但系无论如何，我哋见到基甸都系缺少勇气。佢认为如果佢嘅家族系最细，如果佢嘅喺家庭入面佢又系最细，佢唔配成为一个领袖。但系佢忘记咗，要成为一个属灵嘅领袖是靠什么的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靠神的能力，是靠神的力量。如果我们愿意服从神的旨意，神就会帮助我们成为祂要我们成为的人。我再讲一次，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放在神的手里面，行在祂的旨意里面，祂是会帮助我们成为祂要我们成为的人。在说500年前教宗 Julius 二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是请 Michelangelo 去 Sistine Chapel 来到油天花板。油天花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，要吊起你来到油，是吗？那段时 Michelangelo 是很辛苦，他甚至他很消极，他甚至说我不是一个画家。喂，大家有没有去到梵蒂冈？有没有去过 Sistine Chapel？有没有见过？靓唔靓啊？好靓系嘛？你会唔会话佢唔系一个画家？绝对唔会系嘛？绝对佢系一个伟大嘅画家。但系我哋见到一个伟大嘅一个工人，尚且佢系有消极嘅时候，佢系完全冇斗志。基甸就系一样，佢当时非常之嘅消极，系完全冇晒斗志。当耶和华嘅使者嚟到揾基甸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怀疑神对他子民的关心，是吗？讲出啊，神在哪里啊？他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啊？他丢弃我们了，他不理我们了，将我们交给米甸人。第二个怀疑呢，怀疑神的判断力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揀我来到带领以色列人，你肯定有问题的，你的眼光，是吗？他负面的回应给我们看到他真的没什么信心，而且没什么属灵的观察力，是吗？其实神已经保证与他同在，话他听他会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但他仍然都不相信。其实这个和摩西是很相似的，记不记得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说什么？我没口才，我不行的，是吗？其实这个和摩西是一模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来到侍奉神，但我们没有信心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而将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们看到神是会用时间来到改变基甸。如果基甸继续是凭眼见，不是靠信心，相信他永远不会成为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讲嗰个信心嘅勇士，喺信心嘅龙虎榜上高系有名。今时今日我哋都系基督徒，有机会嚟到侍奉神，但我哋好消极，唔得嘅，我好微细，我好软弱，但系我哋要靠神嘅能力嚟到系侍奉佢。最后神就俾基甸有诺言。注意，神是完全没有回答到基甸任何的问题，神根本不需要回答他，神正是告诉他你应该要怎样做。士师记的六章十四节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士师记的六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如有神同基甸同在，他就能够打胜米甸人。 当神使用他的子民的时候，有两样东西会发生。第一样是什么？他会很清楚地有指示给你。第二呢，他甚至会很清楚给你见到个结局，个结果会是怎样。在士师记的六章十四和六章十六，很清楚见到个指示是什么？敌人是哪个？是米甸人。基甸要做什么？要从米甸人的手里面救赎以色列人，要去击打米甸人。六章的十四，六章的十六。但是真正打这场仗，后面的真正控制掌管一切的是哪个？是神自己。你看回十四节说什么？不是我差遣你去的么？我差遣得你去，你就会成功。十六节呢，我与你同在。有很多时牧师请弟兄姊妹出来侍奉会说什么？我不行的，我不得的，是吗？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有神与你同在，他就一定是会给你做得成这个事工。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耶和华给我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，是吗？还有呢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至到二十节，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然后怎样说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不用怕，神若果叫我们帮他做事，一定有清楚的指示，一定有神的同在，还有呢，清楚给我们见到结局。士师记的六章十六节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米甸人有很多的，成群好像蝗虫那样来，但是神跟他说什么？你击打米甸人就好像打一个人一样，个结果已经清楚给我们见到。神好像跟基甸说，你还在那里等什么？我已经保证了我会跟你同在，我已经告诉你听的结果是怎样，你还在那里犹豫，在那里做什么？神是很爱用那些胆怯的人，胆大的人呢靠自己做事，自己做完，但是胆怯的人呢是要倚靠神。所以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的十二章九至到十节，说神喜欢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，是吧？所以神是拣选那些软弱的来到为他作工。有一句话我是很喜欢的，就是有人说神的命令就是他能力的管道。哇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命令就是他能力的管道。当神叫你去做一样东西，他已经是给了能力你去做，你一定是会成功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跟随他的旨意去服从他，将我们交给他，其他的事我们不需要来到你，我们只需要来到服从。神是不会讲大话，神亦都是不会失败，所以我们是很需要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来到信靠他。信靠或者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无论我们的眼见到什么，无论我们的心是有几怕，但我们仍然去服从他，仍然是信他，这个就是信心。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都会嘲笑我们基督徒，喂，这基督徒经常就是讲信心的了，真是无聊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住信心来到生活的。你今日行出街，你唔怕俾车车死你啊？系嘛？可能架车咁就撞埋嚟噶咯噃。你喺条街度行路，你都系凭住信心嚟到行路噶噃。喂，你今日坐飞机咧？你嗰个飞机师唔会有发生过噶？成架飞机撞咗埋去个山上高系嘛？原来佢想自杀，佢系带埋你去。喂，你信得过佢噶啦？是吗？你坐飞机你都要凭信心，你行马路你都要凭信心啦。为什么不将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啊？ 放在那一位掌管万事的神的身上，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。在说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是从基甸他的属灵的挣扎来到是学习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？第一就是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每个都是软弱的人，但是神就是偏偏喜欢用软弱的人。有没有见过雅各是怎样的？很诡诈的雅各，是吧？时时想呃人，抢了人家的长子的名分。摩西呢，40岁是个杀人犯来的，杀了一个埃及的官兵，还走佬添，是吧？逃走，走了去米甸。神80岁才呼召他来到救赎以色列人。以利亚和耶利米呢？以利亚和耶利米都是忧郁症的人，都是有忧郁的，有 depression 的。马可呢是个逃兵来的，是吧？彼得呢三次不认耶稣。保罗呢杀基督徒的，他最初逼迫基督徒。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软弱。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，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使你成为他的器皿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7节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除了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，第二呢，不要怀疑神的智慧。以赛亚书的40章13节说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还有约伯记的11章7节呢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么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么？没人能够测透神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。当神感动你，圣灵感动你来到为主作工，你千祈不要怀疑神给你的命令，给你的使命。还有刚才我讲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是他能力的管道，他一定是会给你能力。第三点呢，除了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，不要怀疑神的旨意，要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，愿意被他来到差遣，来到使用。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，他会清楚给我们见到他的指示，他会清楚甚至给我们见到个结局会是怎样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有士师记的第六章，给我们见到基甸他属灵信心的挣扎。但是感谢你能够从这个故事学习到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软弱的。愿意我们有信心挣扎的时候，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，不要怀疑你的智慧，不要怀疑你的判断。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给你差派，给你使用的心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已经定下的旨意，要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愿意我们都能够透过服从，能够是磨练我们的属灵的品格，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